世界和平世界。大家一起闹，以前我不会背， 他现在就会了， 会呀，原来这么容易，这就是十二个生肖。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，辰龙巳蛇午马未羊，然后酉鸡戌狗亥猪，这就是十二个十二个十二个二个二个二个二个。十二个生肖， 猴子 鼠猴子蛇午马未羊，然后酉鸡戌狗亥猪，这就是十二个生肖。这就是十二个生肖。 早晨阳光灿烂，照到了我的肩膀，窗外的小麻雀正在叽叽喳喳叫，关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早晨阳光灿烂，照到了我的肩膀，

986。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，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；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，用话题